最近中国的新华社、新华网、环球网、中国新闻网、埃及的今日埃及报、黎明报、美国合众国际社、谷歌新闻网、雷迪特网、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表明我国对外政策立场。